着耳觉得从来不缺少、啊、面对你是装的坏的坏的背对你却乱来坏的坏的 Never stop 抓住小丑你更多芭比娃娃 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 Wake up 你在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上你是女神的碗谁都应该被宠爱完善 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浪潮 Listen to one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陈琳蔡依林的大艺术家。其实呢，当时这首歌在2012年的专辑 Muse 当中作为呢主打跟大家见面，除了 MV 真的做得非常的精致用心之外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凸显自己无论是歌手啊还是制作人啊团队在寻找灵感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呢从这个两个方向来着手，一个就是有这个所谓时尚感的这个先驱性的预测性的未来感的所谓就是当代的流行的，再就是呢从古典的有根基的更加有厚度的这里面来寻找灵感。每个人的灵感缪斯或是说灵感的小小来源都是呢捉摸不定当你捕捉到你的灵感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你也会发现灵感是多么的美妙。在16:07，你正在锁定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在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作为你好音乐、好品质、音乐灵感的浪潮 ，Listen to One。我们的节目听起来也是有一点点的时尚态度，有一点点的流行和复古的调调在里面，是不是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灵感集合呢？今天是星期一，这个周一你在忙些什么？做好这一个星期的规划了吗？ When you down on your love I take the band and I turn it up When you face to the floor I take the dive and it up More I'm there for you Will you be there for me too Ooh. I believe enough of you I'll never get enough of you You are my Monday You're the best day of the week 浪潮。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浪潮 Listen to One，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大家好，我是吴可为，我在浪潮里等你。 浪潮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我们刚听过的一首新歌，来自梦龙，唱的就是今天 Monday。在耳边响起了我们在这个周期要为大家推荐的郁可唯。Dear Life， 雪花飘下，匆匆融化了，沙丘起伏，慢慢一平了，叫我专注的看着天在亮着。也许太多太快转变了，也许太少真的忘不了，在这一刻有属于你的一个。生着，就让我们一呼一吸，好好感谢分一秒活着。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为狂风正吹着。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笑了，为你的眼眯着，你要哭了。为我的眉皱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花花想过日子灰暗了，没声响过世界沉默了，叫你惊讶的听着心在跳着。是否所有渴望都值得？是否还有别的舍不得？在这一刻，属于我的一刻。一草一木一鸟一生，总是如此一直一直生着。就让我们呼吸，好好感受一分一秒活着。这一刻喜怒哀乐发不到每一刻，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笑了，为你的眼眯着，你要哭了，为我的眉皱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 在每个月每个周期里面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们会集合上百名的优秀华语作词人、作曲、编曲、制作、录音师、乐评人、音乐人们，为大家连选出真心创作好音乐。有些优质好歌你一定不能错过。刚刚我们听过了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郁可唯 Dear Life。 其实呢，每次听到可唯唱歌，你都会觉得有一个最直接的直击灵魂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轻松无负担啊！一个声音呢，让你变得特别没有负担，其实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歌声一出啊，搭配着旋律，一同的流到自己的心里面，可以有一种沐浴到这个音乐里面的一种感觉。而且呢，这首歌从复杂纷繁回归到简单轻松的生活气息。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电台当中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可以享受片刻的无我之境。我是你的 DJ 麦麦麦同学，16:15正在为大家放送浪潮 Listen to One， 给正在上班偷偷摸鱼收听我们电台的你加加油。 最近你好吗？少了 一点微笑，说的话有点少。最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刚升职今天被炒，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这次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请你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热的腿。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的牢。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es on，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爱的人到处跑，昨晚刚升职今天被炒，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加油加油加油， 是难关，但我们关关过以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加油。 大家在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时候，在新浪微博找我们玩一玩，搜索话题 Listen 21，进入话题与我们24小时随时留言互动。寂寞的时候啊，有音乐想法的时候啊，想当自己是这个未来之星、乐评之星的所有的乐评人们哈，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来一起乐评。同时呢，下载听听 FM 来进行在线收听和我们的广播回放。记得在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要为大家推荐我们这个周期浪潮 Listen to One， 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筛选出的优质好歌。在上周四和周五，我们听过了韩丽小姐为大家带来的摩天轮版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你还喜欢吗？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可在狂风的浪也孤独。什么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我无法失去你，可也 浪潮 Listen to Wise

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四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回到我们接下来的时段呢，同时呢看到了正在新浪微博我们的麦星群里面的众多同学的留言，也很多同学呢在偷偷的这个潜水啊，摸鱼啊，有人说其实没有摸鱼了，听节目呢也算是自己在工作日当中最优选择的背景音。我是大周周同学，他说呢疯狂的周一啊，打开我们的电台之后呢听到了五月天，非常喜欢。为什么这个周一对你来说是疯狂的呢？太过于忙碌吗？还有朋友们听到了在全天滚动的我们的节目的预告，关于我跟韩丽小姐的选择篇的广告。笑笑爱天天说，我选择过山车啊。每周一二三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和变化的话呢，你都可以听到过山车版本的 DJ 麦。 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优雅的周末来临的时候呢，让韩丽小姐优雅知性的主持为大家带来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摩天轮版本。现在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们的话题 Listen 21，随时来在线互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也可以给我留言。今天没有直播贴哈，可以老贴翻一下。 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Listen to One节目当中，我们推荐的作品不受全网平台版权影响，不考究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从而我们会选出每个月值得真心推荐的歌曲，为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呈现，多元展示华语乐坛的品质风貌。在这个周期，我们听过了李健。记得在李健的最新创作手机当中有提到说，在今天以时尚个性甚至是出奇占据我们的音乐环境下，他还是认为音乐人应该回归传统的勇气和自信。玛琳娜， 我曾躲过了危险，在那最高的山巅，也曾遇见过幸运，生活过得不艰难，纵然有一些遗憾，终究会释然，唯有每次想起你，忧郁从心底蔓延，你曾拥有的青春胜过今天的花朵，能与芬芳而单纯，现在很少人见过，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身。我爱倔强的灵魂，是我们却错过，只怪命运没分寸。 浪潮 Listen to Wild， 倔强的灵魂从来不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从来奋不顾身。我们错过的瞬间比一生还远，也曾距离那么近，为何我们没发现？也曾距离。 李健的新歌 Marina 马琳娜，在拉丁语当中呢，马琳娜的意思是大海，我们也可以把大海呢去想象它去包容一切的画面感，人们又常把大海比喻成母亲。说到这样的一种比喻以及这样的灵感缪斯的创作，我们也想到了另外一首歌曲，在你的脑海深处，这段旋律是不是经常会浮现出来呢？ 好音乐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很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星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一真是精彩。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在16:49送给正在收听电台的你。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浪潮 Listen to One》，就在 FM 97.4。我是 DJ 麦麦麦同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记得在明天下午4点继续打开你最钟爱的调频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在浪潮里等你，明天再见吧。 浪潮 Listen to Wise。 春雨后太阳缓缓地露出下来，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随时随地环绕在你四周，把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地抱着你看着日落，开始后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下雨有我